所以啊，刚刚用这个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的事情来谈到这个性欲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整件事情是会让人感到有一种绝望，因为其实补阳药它在一个人身上的作用，也可以说就是要帮助一个人从交感神经转到副交感神经那边去。那这个情，可是呢，需要吃补阳药的人，其实往往就是他长期这个神经切换都很有问题的人。那你说，如何能够做到这个神经很容易切换？那我觉得我的标准答案都很像卫生署讲，和大家来祈祷，就是一般人不太容易做到吧。我想庄子里面的标准答案就是不要被得失心所支配，就是你做你想，你做你觉得有意义想做的事情，然后不管这件事情会让你赚或者赔都没有关系。那一般人好像不太行吧，一般人都会觉得哦，这事情钱比较少，那就不要选它，这个科系比较冷门的话就不要选，对不对？就是有的没的，所以一般人都是被得失心所支配的状况嘛。那既然这样子的话，就是活在恐惧的统治之中，那你要跳出交感神经的支配就非常的不容易了。那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起来一句话就讲完，但是要做到，我想很多人是做不到的。那我们就假设很多人都做不到这件事好了啊，那神经都切换不过来了。那这样子的人，他如果摄入性行为，他的性行为多半也只是损耗阳气而已。那当然你可以说，对，他是不适合有性行为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个用补阳药不要有性行为的这个说法啊，在网络上传播开之后呢，那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同业啊，帮人开补阳药治一些病的时候，也有叮咛说要记得哈，这个男生啊，你这个不要打手枪啊什么的，就是这种话。然后呢，你就会看到那个病人三天两天就在网络上面回应说，医生，我已经忍了多少天了，我是要继续忍下去，然后我是神经病啊。就是当你这样子在压抑的时候，其实也是在交感神经的世界里面非常猛烈的要控制一个什么东西，那一样是交感神经的世界的大有发作的一个活动啊。所以这样的压抑，我不能说是去发泄比较好，可是我也不能说这样压抑比较好，这是一个很麻烦的死胡同，就是我们会有这样的问题存在。那我只能说，或许有一些帮忙不大的通融的方法，比如说你尽快让这个人能够交心肾或者通阴阳，就是在破阴时之前，你让这个人先能够交心肾或者通阴阳。比如说他的药里面你就加一撮生半夏，因为要一个人的交感神经切换到副交感神经，最有效的药是生半夏。你在他的药里面加一撮生半夏，加一撮什么小米或者薏米，就是在里面放什么半夏煮米汤，对不对？那不然的话再放一点夏枯草，就是设法让他能够达成这个自我切换的机能，让他维持住，让他可以睡得好一点，那让他可以比较容易切换过来。那这样子的话，他至少性欲会比较淡一点，这个 case 会变得比较好处理，这样子。所以交心肾或者通阴阳的药，那要提前放下去。所以一旦要开大剂附子回阳的药，其实你放一点生半夏当作是辅佐的药是有意义的，因为你如果不放的话，这个人会越来越紧绷。一般人的心理结构的话，有的时候当他遵守这些戒律的时候会越来越紧绷啊，所以这样子的事情还是要知道一下。所以我觉得禁止防御跟防治，我觉得都是一个已经陷入一个很难解决的死胡同了，然后再找到一些相当消极而妥协性的对应方案。好，就是禁欲这种事情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消极而妥协性的作为，但是也没有办法了，因为大部分的人好像 没有办法做到啊，古一家所说的房中术那个世界的事情，所以这个我们就知道一下。那再来呢，上次说这个慢性水肿还有一个重要的方子是鲤鱼汤啊。那大陆这边关于鲤鱼汤的论文呢，我也今天有发给同学了。那这个的话它剂量都写得很清楚，所以同学就可以自己煮来喝。那记得就是要处理肾脏的药的时候，我觉得慢性水肿的病其实历代很多医家都会说你要尽量不要吃到盐巴。那鲤鱼汤你说能不能调味呢？其实你调味看看我不反对的，就是但是至少我们确定对肾脏会造成负担的盐是那个精制盐，所以至少你要放天然盐，就是海盐了。那如果放海盐还会让这个汤不够有效的话，那你再不加盐。但是原则上我觉得一般性的肾虚的话，海盐还不至于会造成多大的伤害，所以海盐可能可以放一放，就是可以调味道啊，葱啊姜啊自己加。那他这个讲义上面讲的说什么样的病可以加什么东西啊，那我觉得这个加法都很好，那同学就回家自己参考。那基本结构大概是鲤鱼跟红豆吧，然后还可以加一些药物啊，那同学自己看大概都蛮容易理解的。那慢性水肿到底什么时候我们需要用到回阳药，什么时候需要补充蛋白质呢？那我想鲤鱼汤的辩证点就是当一个人是缺这个鲤鱼的蛋白质而造成这个病的时候，他的皮肤水肿的地方你摸起来是会觉得比较烫手的，就是如果他的水肿是冷冷的水肿，就摸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温度感的话，那这个你可能用附子剂就可以。但是如果他水肿的地方有阴虚发热，就是你摸他水肿肿的地方是烫烫的，那就是鲤鱼汤症了啊。所以这个辩证点知道的话，那我们就知道在附子回阳剂之外还有哪一种类型的水肿必须要用到这样的荤菜啊，所以我们这些也晓得一下。我想辩证点都不要给太多哈，这种很单纯的比较好用。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上伤寒杂病论的条文了。那么我们今天呢来当作复习一下吧，就是我们之前在教麻黄汤的时候其实有快带过的这个所谓麻黄九剂，就是烟淋疮疟血汗寒，然后再加上心悸齿迟为，对不对？就是所谓的麻黄九剂啊。那这个当然我们那时候麻黄九剂讲的就是针对麻黄剂的一个使用要注意的事情，其实可能我们现在因为是自己学中医啊，所以没有很见多识广，但是其实在临床上面呢是会遇得到的，就是有某一些人呢就是对某一类的药物有特别激烈的反应。比如说像我的干哥哥家里面，就是我的干姐姐跟干妈，他们两个人就是碰不得一点麻黄，那感冒吃一点点有麻黄的药，什么葛根汤什么科学中药一滴滴，就心悸，人就慌掉了，就他们的体质上就是这样子。所以那当然我们也会说用大黄也是这样，对不对？就是平常吃的很辣的东北人，大黄五钱六钱这样放，其实东北人吃的也不辣，我是说两件事，平常吃的很辣的人跟东北人，大黄用的很重都不会怎么样。那我们这种南方人大黄一钱狂泻不止啊，就是你们同学还学什么逃兵新招，就是生大黄磨成粉然后带在身上下毒在自己的茶水里面，然后呢只要一滴滴，因为台湾人对大黄的抵抗力很弱，所以吃了之后就会狂泻不止，西医怎么样验都验不出来，然后就说你在当兵的地方得了脱水性痢疾，然后放了几天就把你放出来了，就不用当兵了。很无聊啊，我只是意思只是说台湾人对大黄的耐受度很低啦，就这样，小孩子不要学。那这个所以那麻黄九剂呢，我刚刚就讲到说我们如果用一个 中医传统的观点，我们可以说这个人气虚啦、血虚啦、阳虚啦、上火啦，这些种种理由，所以他不能够再用麻黄继续发他的汗。可是呢，有一位前一些年啊才过世不久，一位中医师，就是恽子瑜啊，就是恽铁桥先生的孙儿。那恽子瑜在生前的著作里面就有讲，因为恽子瑜先生是有学西医的中医，所以他在注解《伤寒论》的时候就说，这个所谓的麻黄久静，其实都脱不开一种人格模式，就是神经紧张的人格模式。就这些东西呢，这些体征其实会发生在一个神经紧张的人身上。那其实他这样讲，其实可以等于是为我们画下了一个很好的框架，就是说有一种人，他平常的生活方式就让他活成一个阳虚而阴实的人，那这样的人其实就耐受不了麻黄剂，就他已经没有阳气可以再让你发了啊。所以麻黄酒精就算细部记不清楚也没有关系，我们用这个酒精来勾勒出这是什么样一种人，可你在生活中跟他聊两句就知道这个人不用麻黄了，还不用把脉的，就是可能看得出来的啊，就是不能用麻黄的人。那一开始呢，他说咽喉干燥者不可发汗。那咽喉干燥者不可发汗，我们要先从传统的中医来讲。那传统的中医来讲的话，这咽喉干燥就要说，你这个咽喉干燥是广义的咽喉干燥还是狭义的咽喉干燥？狭义的咽喉干燥就是这个人常常觉得喉咙干。那广义的咽喉干燥就要包含这个人感冒正在喉咙痛。那究竟这个咽喉干燥我们要取狭义还是广义？以正确度来讲的话，是狭义的比较正确。那一个人咽喉会干是为什么？如果以中医的古方派的理论来看，如果以《伤寒论》的逻辑来看，咽喉干的第一理由就会指向少阴不足，就虽然我们的三阴经都支撑着我们的喉咙，但是少阴经最关系到喉咙，所以尤其是扁桃腺那个位置，所以如果你喉咙常常会干的话，代表你这个人根本少阴很弱。那少阴很弱的人，你一发汗就完蛋了，所以这是最狭义的说法。那狭义中的广义呢，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肺阴虚、胃阴虚的人，其实也是会喉咙干。比如说你这个人肺很燥热的时候，喉咙会不会干？如果你的胃是在发燥发热的时候，喉咙会不会干？这些都会。那一个肺阴虚或者胃阴虚的人，其实也可以算成是一个不适合用麻黄剂的人，所以在这个狭义的范围里面，这样都可以。所以基本上喉咙常常是干燥的人，不适合发汗这件事情是通的。那如果要包含到广义的咽喉干燥者，就是包不包含喉咙在发炎？那喉咙在发炎，我们就要分成两路，一个是太阳风热的发炎，一个是少阴病的发炎。那少阴病是一开始就打得死死的，说少阴病绝不可发汗，所以扁桃腺在肿痛的人当然不可以发汗，那是少阴病的禁忌。那如果我们把少阴的这个不可发汗这件事情再排除掉，那如果这个人是一般太阳表症，然后他喉咙在发炎，就是这个肺热啊这样的发炎，那他可不可以发汗？那这个地方就有商量的余地了。比如说如果他是普通的葛根汤症，而他在喉咙痛，而我们也知道这个喉咙痛并不是少阴病，而是单纯的喉咙发炎而已，那这样的话你说葛根汤加桔梗可不可以啊？哎，可以啊。或者我们之前讲的桂枝汤可不可以配银翘散，可不可以配桑菊饮，都可以啊，葛根汤也可以搭。所以如果是真的是风热性质的喉咙肿痛的话，那就跟发汗没有太多的牵扯了啊。所以这一条如果要完全正确的话，大概还是要用狭义的喉咙痛来定义这个喉咙干燥来定义才行。那这个恽子瑜先生呢，他就说喉咙干的人啊，其实你也可以用西医的角度来看他。他举了七个例子，他说有七种人在西医眼中是会喉咙干的。他说一个人 熬夜为什么会有口感？因为熬夜的人缺乏肾上腺皮质素，缺乏褪黑激素，肾阳不足的人一定口干，所以肾上腺素不够的人会口干，熬夜的人就因为这样所以会口干。那所以这样不代表他不是也就代表他肾阳不足肾虚吗？所以这可以算到里面啊。他说一个人贫血血糖不足的时候会口干，那这个人就可以算到中医的血虚里面，对不对？然后他说如果这个人是处于阳明病的现状况，就是这个人的肠胃干燥有便秘，那种实热的便秘，喉咙会干，那阳明病的人当然不能发太阳的汗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也可以通啊。那他就说如果有一个人他是长期的鼻塞，乃至于他只会用嘴巴呼吸，这种人也会嘴喉咙干，那这怎么能发汗啊？这个就很难讲了，这个大概还可以吧啊。只是长期鼻塞的人，我说这种人用嘴巴呼吸的人很可怜，任督脉不通的啊，所以他的身体的那个其实肾是很虚的。然后呢他就说一个人啊肺活量不足，二氧化碳在体内含量太多的时候，人会口干，而且不但会口干，而且会神经紧张，就是这种人的人格往往是神经紧张的。所以你就说这个人什么肾虚不藏精，肾虚不纳气，这种就中医的这种讲法，所以这样子也是对的。那再来说是如果他又说如果是气候太闷热，人被树到了也会喉咙干，那这个情况当然就另外算。他说还有就是老人家身体太虚了，唾腺都不会分泌了，这样会喉咙干，那这个是不是也可以算到肾虚，中医的肾虚里面。所以就是如果你把西医的喉咙干全部放到中医的框架来比对一遍，会发现也可以通啊。所以大概知道到这样子的话，我刚举这些有的没的讲一讲，其实也是让同学开始去认识说会被放到麻黄九径的这个框框里面的是哪一种人，就是我们现在开始在帮他画素描，一笔一笔勾勒出他是哪一种人啊。那再来呢他说邻家不可发汗，发汗必便血。那这个邻家要成为家，就是很会什么什么的人叫做邻家，对不对？那邻家邻病呢，就是一个人他小便不通，或者小便的时候尿尿的时候会涩痛，那这里就有分成广义的邻家跟狭义的邻家了。就是狭义的邻家呢，就是指尿道发炎的人，那广义的邻家呢，就是一个人如果他是处在小便不太顺畅的状态，都可以称之为广义的邻家。所以广义的邻家真的可以包括到什么频尿啦，什么尿少啦，这种都可以算到广义的邻家。那我们在这边所说的邻家是狭义的邻家还是广义的邻家呢？我想张仲景的这一条定义的是狭义的邻家，因为广义的邻家发了汗不会尿血，狭义的邻家会，就是当你的尿道正在大发炎的时候，你一旦发汗让这个人的下焦更精液更不足的时候，那这个发炎就会搞到可能会把血烧干在里面，变成有淤血，然后破掉，然后出血。那我们说尿道在发炎的体质，如果一个人一天到晚都在尿道发炎，他根本下焦已经完全是湿热盘踞了，那他的湿热没有排除之前，你就帮他发汗，水再变少他就烧干掉，就会破。所以三天两头尿道发炎的人，那的确是发汗是有可能便血的。但是如果我们要说广义的邻家是不是适合发汗呢，就是一个人如果他是小便尿少尿频尿不顺，这种人到底是怎样一种人呢？其实这样的人就是我们中医说的肾阳虚气化不利的人。那因为已经气化机能都很差的肾阳虚的人，他能够发汗吗？其实是不能的。因为通常我们平常小便很顺利的人，如果用了一次大青龙汤煎剂，可能吃完了那天大青龙汤发了汗感冒好了，接下来就要吃真武汤了，因为尿尿觉得很难尿， 就是尿的时候觉得下体木木的，不知道尿完了没，就是会觉得尿尿的感觉会很钝，所以而且用了麻黄剂，往往小便就开始变得白茫茫的了，就是马上这个肾阳虚的现象就开始出来了。那就连平常尿尿很顺的人吃了麻黄剂都会这样子，那平常就已经是尿尿不顺小便泛白的人，那再吃麻黄剂还得了，那会变得不可收拾。所以即使广义的淋巴发汗后不会便血，但是大概也不太能够发汗的啊。那如果像运子瑜先生来讲这件事，他就说其实广义的淋巴不一定是尿道发炎，而这种人基本上都是什么人格，那就是神经紧张的人。他说一个人小便会搞到这样的功能变得很糟糕，这个人通常都有前面一半 他的前一段人生大家都是活在神经紧张之中。我想我们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些印象，比如说赶着交一个报告，或者是公司出了什么大篓子，那边很紧张很紧张，压力很大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的小便的机能都会乱乱的，对不对？那如果长期在这样的一个心理压力之下，其实是很可能造成越来越慢性化的小便机能的失调。那只是现在人看到小便的问题，像我想西医的话可能不太会去思考这个肾阳啊或者是气化的问题，他只会说什么括约肌松弛要动手术把括约肌拉紧一点，就是下体的拉皮吧，是不是？但是其实可能不能真的解决问题啊，因为当我们治疗小便的问题中药很有效的时候，就会让人觉得好像西医那边的论点没有办法包含全面的真相。那再来呢，疮痂虽生疼痛不可发汗，汗出则痉。那这个痉字啊，很多版本的伤寒论写一个侧字，这是因为我们传抄古书啊，要尊重，所以这个痉字呢，有的古书传抄成侧，我们也把它抄成侧，就是尊重古书的写法，但是基本上它还是痉挛的痉啊，是抽紧抽筋的意思，所以不必读到侧这个字，不管写他写的什么字都是读成紧。那一个中国人啊，传统的疮痂是什么？你说我今天青春痘很大颗不能发汗，这个不算啊，这个太轻微了。传统的疮痂是要像那个韩国连续剧大长今里面那个皇上一样，就是一天到晚身体都在溃烂流脓的。那当然你就知道传统的疮痂它就是一个已经气血都已经被消耗的都没有了，肉都长不好，对不对？然后身体里面的毒气热气又很重，那这样子已经气血两伤，没有这个已经没有任何资本的人，你能发汗吗？所以他说虽生疼痛不可发汗，就这个人可能他得的是麻黄汤症，骨节都已经有风寒进来了，他会觉得哇好难过，对不对？怕冷，那你会觉得说这样赶快用麻黄汤给他发一下。可是如果是已经是那么严重的皮肤溃烂的疮痂的话，那他基本上没有这个气血哦，没有这个气血。那像气血不足的人，我们都会说什么要吃建中汤，对不对？吃到他的尺脉扎实了才能开始发，所以就是虽然不能立刻发，但是还是有一些调节的方法可以让它变成能发的状况。但是呢，我们刚刚讲到那个也是狭义的疮痂，那广义的疮痂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这个疮痂如果再推扩一点，其实还有一种疮痂是这个人他的那个淋巴呀一坨一坨的，然后会破会流东西的，那这种我们现在人叫什么我也搞不清楚，那中国古时候叫做什么马刀峡痂阴，对不对？马刀这种贝壳嘛，然后你就身上附着一颗颗贝壳，那痂阴就是夹在脖子上面的项链啊，婴儿的婴这个字就是女人的脖子上绕贝壳绕一圈嘛，所以就是项链，也就是这个颈部的这个淋巴，中医叫做累粒的这个东西。那这个淋巴一坨一坨的这种东西也是算到不可发汗的疮痂的范围。怎么讲呢，就是淋巴有结脱，它或者有破溃或者没有破溃出来，但是这个东西在张仲景的书里面其实是很清楚的，是什么？ 是虚劳症，就是用小建中汤或者是桂枝龙骨牡蛎汤的虚劳症，就是一个人唯有虚劳才会弄到淋巴里面都没有办法流动，然后它会堆东西。那当然你要把这个东西一下子打散，你有柴胡汤可以用，因为柴胡汤专清淋巴。可是柴胡汤吃到有一些效果就要停，就要换成补药，因为柴胡汤不能断根，因为这东西基本上是虚劳。所以它既然这种病它本身的病机就是小建中汤症，就是桂枝龙骨汤症，那它怎么可以发汗呢？是不是就是这种体质？所以疮家也可以把这种体质的人包含进去。那还有一种再广义一点的疮家，我觉得我是过去的人生里面遇到过三个，而三个都是女生，而三个女生里面她们的做人都有一种类似的调调。那这个最广义的疮家啊，其实运子瑜先生就说得很好，他说如果有一个人他的毛病是身上很容易莫名其妙的长这个癣那个癣，全身都长得那样的，一直抓痒，然后皮肤烧得烂烂的，抓得烂烂这样子，这种顽癣缠身的人，运子瑜先生就说这种病你说他外科病不如说是内科病，就是他会变成这样的一定是有什么体质，对不对？可是他要说你要说他是内科病不如说是精神病，因为一定是有某种个性，所以是个性影响体质，然后体质影响这样的状态。像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学了中医之后反而变得很模糊化，因为你学了中医之后就会想你要用什么药来医它。可是我觉得我在我学中医之前哦，对这种事情的感觉是好像很清楚的。比如说我那时候还不会中医哦，那个时候陈助教来找我玩，他是小我八届的，我的高中的学弟，所以他还是小孩子。然后呢来找我玩，就提到他什么，就这小孩子有点香港脚的问题。那我那时候完全不会中医，我就说我在一本书上看到说香港脚是因为脾气暴躁才会发生的，那你要不要以后脾气不要暴躁试试看，就他就说好去试试看，就要求自己做一个脾气不暴躁的人，然后香港脚就好了。那我学了中医以后反而会想说哦，就是下体湿热什么二妙散三妙散，就开始会开药。但是开药之前我其实不知道那是一个身体的病，一直以为那是一个精神引起的一个病。那如果一个人香港脚都如此，如果一个人全身长满各种奇怪的癣，那是怎么样的一种人呢？我想我不能够告诉各位同学绝对的标准答案，因为我说我只遇到过三个。那我只能说这三个人身上我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就是那也是十几二十年前的往事了啊，就是没有到十年前啊，十几年前有一个女孩子，就是在工作的，就是同样的是出版业界认识。然后你刚认识的女孩子会觉得这个女孩子是一个开朗大方充满正义感，就眼光看起来看人的时候都看得很直，就是看起来很清澈那种感觉的人，就是让人觉得她是一个很就是很正直的人这样子。然后可是她就是顽癣缠身啊，就是那么漂亮一个人，她的身体如果撩开这个袖口啊什么的就乱七八糟的，然后很麻烦，不知道怎么医才医得好。那结果等到认识久了之后呢，有一次听她讲的她有一个过去的故事，她说她从前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啊，曾经遇到过一件怪事情，就是她在一个人家借住，就是有一个房东啦，他要有一天要回到他住的地方的时候，他房东呢把门锁起来，把他关在外面，然后把他所有的行李丢在门口，然后让他进不去，然后不跟他说一句话。然后他说这房东不知道发什么神经，然后他就因此就流落街头这样子，就他人生中有这样一段莫名其妙的飞来横祸，不知道对方发什么神经。然后后来呢，因为在这个女孩子就在认识的公司上班哈，然后才让我们有机会发现说这个人是多可怕的一个人，就是他呢就是非常能够把他的同事逼疯，就是他的所作所为都非常的诡异而霸道，就是完全不考虑别人的感受这样子，然后就觉得他就做他自己觉得是正确的事，然后那样这样的，然后他同事呢都被他逼到变成恶魔，你知道，就是同事合力联合起来把他搞出这个公司这样子，就他等于日本的那种被房东关在门外的世界又重演一遍。可是呢这个女孩子 再一次的在我眼前，就我看得到的范围，被把同事都逼成发狂一样，把他轰走。我看到了，然后会发现这女孩子很厉害。很可怕一点是，他觉得他们是怎么了？我没有做错事啊，我这样做事都是好心好意的啊。也就是他的让别人很痛苦的所作所为，他完全觉得我没有这个意思啊。那我想做一件事情让人家觉得困扰而觉得自己没有这个意思的人，在这社会上还是不少哦，对不对？我刚刚举的只是比较极端的例子。可是这种活在我没有这个意思啊的这个当中的这个人，我们客观的外面的人观察都觉得这个人是死有余辜。为什么大家都是这样把他轰出去怎么样？因为跟他讲道理也没有用，你跟他讲你怎样怎样，你适合居心，他说怎么会有居心，我根本没有做你说的事，你不知道在讲，不知道在讲谁，对不对？他根本不会承认，所以你跟他沟通是没有用的嘛。所以很快发现沟通无效，只有把他轰出去，所以他都被他轰得莫名其妙了。可是你如果用我们这是一个客观的角度会说，哦，这个人是死有余辜这样子。可是你站在他主观立场想，他是怎么样的状况？他觉得奇怪，我人生都是这样好好的在过日子，可是每隔一段时间，周遭人就会忽然之间发狂来捅我一刀，这是一个什么世界啊？这是一个邪恶的地球。也就是这种过到这样子的人生，以他本人来讲的话，是不是很恐怖？就是人都会莫名其妙的害我。那就是。